又晒又热，跟高温酷暑斗智斗勇的这一天，特别需要 Fiji Water。递给你一杯 Fiji Water。 I laughed when I got back home and I though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uck. By Orange City Adam Young. 你会发现在夏天的时候，当天空不下雨，太阳又很继续卖力工作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天气了，光照很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干晒干热，而且这样的天气里面呢也越来越容易出现光化学污染。当当当当当，先来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来一段科普时间哈。因为在夏至前后，北方地区的光照达到了一年当中最强的时候，在中午前后也是一天当中最强，强光会使得空气中的氮氧化物或者挥发性的有机物出现光解，所以跑出来氧原子跟氧气结合生成了臭氧。臭氧是强氧化剂，对我们的黏膜呀产生一些刺激，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在夏天的时候在近期会出现感觉到辣眼睛辣嗓子的感觉。所以在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呢也是臭氧浓度最大的时候，此时呢应该减少外出，在家或者在办公室里面最好也是关上窗户。因为臭氧很小，纳米量级是霾颗粒的千分之一，所以戴口罩这时候也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是躲在室内是最好的，所以也是尽量的让大家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而那些易感人群或者说老人和小朋友，最好还是待在家里面也躲一躲暑热。感觉刚刚的小 tips 时间呢，好像这档音乐节目也突然有了一些养生节目的气质。下午的3:07，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在话筒前呢，我是一位音乐 DJ， 但现在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10个月大的女宝宝的妈妈，所以我越来越感觉到健康对自己还有对家人的重要性。奶茶很爱很爱你。 让你更快乐的是，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奶茶的一首老歌《很爱很爱你》，的确，也正是因为我们爱家人，爱我们的家庭，所以才要更好的爱护自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三的直播，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啊，我亲爱的听友们，问候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的朱英凡不凡，你在中午的留言DJ 思萌已经转达了，也希望你今天好心情。 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 我相信这也会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歌，将来也会是我们家那位小朋友喜欢的歌吧。Angela 说的没错，其实小朋友现在健康问题也是很多妈妈最关心的，所以呢，以前我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健康知识的小白，但是因为做了母亲以后就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费劲说，既然臭氧辣眼睛辣嗓子，那先来一首辣耳朵的歌吧，递给你一个辣妹 Carly Jepsen Emotion。 Let your feelings be revealing that you can't forget me. A flower on the wall, I am growing 10 feet tall. Turn your head and I won't stop until you forget me.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怎么样？这首歌 Emotion 有没有让费劲儿感觉到 so hot？ Carrie Jepsen 哈，她是一个超级喜欢蹲着拍照的姑娘。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拍照达人，或者说是摄影达人，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作为被拍的模特。你们经常拍照的造型会选择什么样的造型？还记得吗？前一段时间，我去照了一套相片，带着孩子一起照，我想这可能是我近两年来唯一一次很正式的拍照，所以我现在也很期待我的最后的成片是什么样子。我想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夏天去拍照，因为一想到说要换很多套造型，要变妆容，还要带很多东西，就会觉得夏天很麻烦，而且换起来服装呢，你会觉得好像一身一身在出汗的感觉已经能够预想到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其实在不管是摄影工作室还是影楼啊，或者是只要不是在纯外景，这些东西都还可以被忽略掉。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你很久不曾遇到那个自己，就很可能你在去年拍照是一种感觉，今年拍照的风格和自我在镜头前呈现出来的状态和气质都有了一些变化。好了，等待你们的交流，也希望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听友们从潜水状态到冒泡的状态。你可以留言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到音乐当中，我想这首歌的前奏听上去会让人很放松，也希望它可以带来一丝丝清凉给你。有请永远的25岁谭校长，半梦半醒之间。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究竟能有多少缠绵。就在半梦半醒之间， 天改变，梦已不想

而且这首 Bobby Rose 也是凸显了他嗓音当中的那种光芒，一种华丽的感受。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也是他被人尊称为 R&B 音乐这教父级人物的理由。路德范德鲁斯演绎的 Buy Me a Rose， 下午的3:38，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和你一起唱周三的直播。 人生 like 那一晚，彼此都不喜欢。我故意走开，让他们习惯。这些男孩们都一样。拥抱着 Jack 醒来的早上，一方别的阳光，却发现 Mac 哀怨的眼。就守在那里整个晚上，感觉他哭了哭了哭了，满脸悲伤，有一种即将失去我的宠爱的预感。不就是爱很简单，我走过去让他腻在我身上，我怪他哭 start kissing my neck and caressing my scratches, telling me they're part of your favorite patches. And then I won't stay the night, but take this hold of my pride. You know it ain't right. It's just so hard to resist the taste of your kisses when I beg you for more. And you just won't listen when I tell you I'm kissing someone else. To me when I lay helplessly next to my guilt. You said you've been loving me ever since we've met, and it's always been like that. And I can be cured of a rude heart, got permission to be part of a psycho war. I know you don't wanna know, cause you never asked for parts to what the beating of my heart lasts to. So hard to resist the taste of your kisses when I beg you for more. And you just won't listen when I tell you I'm kissing someone else too. Zant, Lisa.微信平台上面的乐享生活说，听你的，今天下午不出门了，躲一躲臭氧，明天再去验车，如果明天也可以的话，时间不超的话，明天去吧。好了，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虽然说今天可能会臭氧超标，但是呢拜太阳所赐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么湛蓝的天空。最后一首歌，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感谢各位收听，上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周三下午愉快。的笑， 那道线条像一个记号，永远都擦不掉。午后的猫懒懒地躺在阳光下睡着了，我的心跳却在奔跑，跟随你到天涯海角。我曾经在这条路上转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懂得展开翅膀，放你去蓝天轻轻地飞翔。